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发布，达世界先进水平，将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等不同领域。近日，黄继光号第40任司机长郑重宣誓，我国首个以战斗英雄名字命名的机车完成了第六次换型。英格兰地区有45万名女性因没能如期收到接受乳腺癌筛查的邀请，这导致270名女性因没能及早发现癌症迹象而过早离开人世。世界上喷发高度最高的间接泉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蒸汽泉间接泉在近两个月发生了3次喷发，据美国天文台表示，没有迹象显示火山即将爆发。北京市发改委对去哪儿网的主运营公司罚款10万元，罚款原因是由于其10个旅游项目的促销原价及折扣力度信息均为虚构杜撰。未来3年，北京东城将通过扩大办园规模，确保到2020年至少新增6000幼儿学位。歌手张艺兴第二张个人专辑《Shape》获酷我音乐双白金唱片认证，并成功解锁8大城市绿色行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 再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恋绿总是春意。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4到28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大兴、丰台、海淀都在14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龙门涧在14到28度，刘明营在14到28度，虎峪在14到28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发生地震如何避震自救呢？如果地震时在室内，那么跑出室外是最安全的。如果地震时来不及跑到室外呢，就迅速趴在床边、桌边，用被子、脸盆等等护住头，或者跑到承重墙两脚间躲避。地震时不要慌张乱跑，不要跑到阳台或者是楼梯间去躲避。逃离到室外之后，要避开高大建筑物，在野外时呢，要避开山崖等等。在海边时，要迅速向远离海岸线的方向转移，以免被海啸袭击。近日，国家发改委、人社部、民航局、铁路总公司等多部门联合发表意见，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民用航空器。比如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拒不缴纳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等等。该政策呢，已经在5月开始实施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为了这次约会，

杂还是习惯单纯，我愿尽力完成你在我心中几分难以形容的责任。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我条件为 久了久，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准时来到早安听北京。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比如说信用卡证件资料已过期，请立即更新，信用卡额度现在已经可以在线申请提升。这些短信呢还是以95号码开头的，其中呢包含一个网址让你进行实名补录升级等。而你遇到这种情况呢要多加留心，一定要跟银行多核实，不要随意打开手机里的链接，否则卡上的钱就很可能被别人转走了。还要提醒的是呢，闲置的银行卡应该尽早注销，尽管银行有义务为你保护隐私信息，但谁又能保证万无一失呢？凡事要多留个心眼。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

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 厚道看似是吃亏让步，其实是为自己增光添彩。而为人厚道，越是大度宽容、礼让谦逊，越容易让人主动让利于他。因为人人都知道，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永远也不会吃亏，而更多的是互惠互利的结局。今天九九九，我行奇。所以你看，世界正在悄悄奖励那些厚道的人。 Thank you.